8 p.m. 北京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蔚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在今天的节目里，让我们首先将视线转向即将举行2018上合峰会的中国青岛市。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记者近日就走进了青岛，来探访这座美丽的滨海城市与俄罗斯之间从过去到现在丰富活跃的经贸文化联系。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我们要向小朋友们致以节日的快乐。而做爸妈的呢，您可以向孩子们推荐一部来自美国皮克斯动画公司最新的动画片《包》。包的主人公呢，是一颗白白胖胖非常可爱的小包子。除了温馨故事，片子里还有浓浓的中国风。好了，让我们一块走入今天的环球三十分，了解相关消息。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将视线转向中国的青岛。6月9号到10号，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18次会议将在山东青岛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主持会议并举行相关的活动。2018的青岛上合峰会是上海合作组织成员扩员之后召开的首次峰会，今年印度和巴基斯坦将首次参加上合组织峰会。现在青岛正在进行迎接上合峰会举行的最后的准备工作。在峰会举行前夕，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记者也前往这里呢进行了采访，实地探访了这座中国最美丽的滨海城市。而在青岛的城市历史当中，它曾经和俄罗斯有过许多的交集。上个世纪的20年代到40年代，在青岛生活过大批的俄罗斯人，他们对青岛的建筑、音乐、体育方面留下了很多的影响。今天我们的双城之声为大家安排的就是我们的合作伙伴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你好俄罗斯节目的两位记者吴云和刘晶，一起走进上合峰会的举办地青岛。 这座城市相对年轻，仅有120多年。1897年到1922年期间，在德国的统治之下，这段殖民地的历史可以从青岛市不同寻常的老城区别墅群看出端倪。红色的屋顶瓦盖以及时时可见的教堂尖顶。青岛交给中国后，城市的外貌出现了俄罗斯的建筑风格。上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按照俄罗斯建筑师弗拉基米尔·尤里耶夫的设计，这座城市中建成大约200座工商建筑物，有银行、工厂、学校和医院。 今天的青岛是一座拥有900万人口、汇集东西方文化的现代化大都市，这里有海上疗养区，同时也是中国重要的国际港口和知名品牌海尔和中车集团的所在地。可以说这些企业是中国的骄傲。值得一提的是，普京总统6月份访华期间将有机会了解中车集团的产品。据总统新闻秘书德米特里·佩斯科夫介绍，普京总统将从北京乘坐高铁从北京前往距离首都100公里的天津市。 中车集团办公生产综合体位于城阳区，去年秋季区长李洪斌曾经访问过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市。据他介绍，那一次访问巩固了他加强与俄罗斯经济和文化联系的信念。在回答卫星通讯社记者有关中俄将在哪些方面进行商务合作的问题时，李区长不假思索地指出了更具有前景的领域。 高新技术方面的这个技术方面的合作和转化，你比如说我去看了那个圣彼得堡帝国理工大学，它这个在这个工科里面工程技术领域，在这个高端设备制造 以及信息技术、建筑艺术都有非常有实力。我觉得根据他的介绍说，好像是他们和清华大学有非常深的这个合作的关系。这些呢在中国我相信有些很多这个技术啊，特别是军工技术，俄罗斯有非常有优势。军民融合也是我们中国的国家战略，觉得在这方面潜力会更大一些。 人到青岛如果不参观啤酒博物馆就等于白来一趟，而且参观者不仅仅能够了解到青岛啤酒酿制史和生产工艺，并且还可以免费品尝。我厂啤酒出口90个国家，俄罗斯尤其是远东地区也知道青岛啤酒。青岛啤酒公司海外业务部亚太区高级经理孙亚群这样指出。那么中国了解哪些俄产饮料和产品呢？孙亚群的回答在意料当中。 俄罗斯市场的酒类的话，中国人最了解的可能就是伏特加，然后在啤酒里面呢，大家最有名的当地的啤酒就是波罗的海。那波罗的海也作为俄罗斯的一个进口品牌，我相信也会被更多的中国消费者所接受，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所接受。同时呢，我觉得俄罗斯就是很多产品现在也是在中国的消费者也非常受欢迎，像俄罗斯的就是好像最近比较流行的是俄罗斯的冰什么俄罗斯冰激凌ice cream， 还有俄罗斯的什么巧克力，这边中国人也非常喜欢吃。这些都当然中国我觉得有很多的人，特别是在60年代70年代这些人和俄罗斯之间的情节还是很深的。像现在就是也很多人通过这个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包括我们上合会议这些国家之间交流，从贸易经济来往越来越紧密，然后消费者也会出国，俄罗斯的人也会到中国来，所以民间的这种往来和一些对产品的品牌的认识也是比以前会增强。 在青岛市政府也谈及了中俄合作的话题。据市委副书记张青东介绍，2017年青岛公司与俄罗斯伙伴的贸易额超过了30亿美元，同比增长了20%多，投资合作也呈增长之势。截止去年年底，青岛市共有96个俄罗斯投资项目，总额为2.9亿美元，其中很多项目已在落实。他说， 实际运营外资呢，现在是实际运营，实际上就是俄罗斯的资金是6650万美元。青岛的本土企业呢，海尔海信今年在俄罗斯的这个办公运营呢，海尔在投资5000万美元在大概4年左右，成立了海尔电器公司，从事冰箱研发、制造和销售。那么2017年，海尔呢在投资这个5000万美元，成立了温同信息公司，预计呢2019年建成。那么海信集团也是青岛的这个重要的集团公司，海信呢耗资近1亿美元吧，成为海信多少的耗资呢？就是说海信集团呢成为20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的官方赞助商和唯一的电视合作品牌，为全球32亿的这个世界杯观众啊量身打造了系列电视产品。也就是说，在2015年到2017年，就是到现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对俄罗斯的合作实际上是发展非常迅速的。应该说，青岛在跟俄罗斯的合作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领域是可以再进一步的双方开展进一步探讨合作。所以我们特别热情的欢迎俄罗斯大型的企业也好，还有专家学者能够到青岛来考察。我代表青岛一个政府，真诚的欢迎更多的俄罗斯的客人能够到青岛来考察、学习和旅游。 了解中国，走进俄罗斯，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好，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本期的双城之声你好俄罗斯节目的两位节目主持人吴云和刘晶，一起走进了2018上合峰会举办地青岛，来追寻青岛和俄罗斯的很多深刻的历史联系以及现在两地间的经贸往来。同步由北京外语广播制作的今日北京节目也在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中文网上与大家见面，欢迎点阅。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30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 今天是6月1号，国际儿童节，在这里呢，祝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很快，相信很多小朋友会被一部有着浓郁中国风的动画片所迷住，这就是来自美国皮克斯动画制作公司的动画短片《包》。这个包呢，就是包子的包，中国包子名闻天下。那么这个动画短片的主人公呢，就是一只白白胖胖可爱的中国包子。包子还能讲故事，还能做成动画片吗？不得不佩服他们的想象力，真是非常的惊人。故事讲的是一个华裔妈妈因为空巢痛苦而倍感压抑，于是呢，她就一个人包着孩子们小时候最爱吃的包子来打发时间。想不到有一天，她做的包子居然活了过来，让她再次找到了做妈妈的感觉。这部动画片与神奇的动画情节、精美的制作赢得了观众们的心。好了，下面呢，我们就一起走进这部影片，了解皮克斯最新动画短片《包》，相信很快大家也有机会看到了。 今年崔贝卡电影节上首映的皮克斯动画短片《包》在今夏和电影《超人特工队2》同时上映。这部8分钟的短片围绕一颗包子的成长，讲述了一个在多伦多的中国空巢妈妈的故事，充满了中国元素，温馨可爱。为了让包子的形象更真实准确，导演还请来自己有祖传配方的妈妈，多次到现场向主创团队展示包子的制作过程。而皮克斯的这部首个由女性导演的短片《包》的导演石之宇出生在中国，2岁移民加拿大。他从自己的经历中获得《包》的创作灵感，他很高兴可以把中国文化揉在自己的作品里，分享给世界。 Couldn't be more thrilled. I think it's so awesome that Pixar has embraced this like the dumpling basically. It's awesome that they've really like gotten behind telling these diverse stories and getting like different types of faces and like on the big screen. That's awesome. 随着国际市场的重要性不断提升，近两年美国的动画片中出现了很多多元文化为题材的影片，包括2016年的《酷宝》《魔弦传说》，以及获得今年奥斯卡最佳动画片奖的《寻梦环游记》，都是选择了不同的国家和文化背景来讲故事，市场反应也都非常正面。而好莱坞不光在动画中加入更多多元文化元素，也从制作上想办法来迎合国际市场的需求。包已经不是第一个表现中国文化的好莱坞动画片，在此之前木兰和功夫熊猫都有非常成功的市场表现。石之宇表示，虽然他的包充满了中国的文化元素，但他希望不同背景的人也能在其中看到自己和自己妈妈的影子。 好，下面呢，我们也一起来听一下包的一个片段。这个婴儿的呓语呢，就是小包子复活了。好，相信大家通过这个配乐呢，也感到了这部动画短片真的是有浓郁的中国风。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英国的伦敦。众所周知，伦敦的房价在2016年之前呢，是像过山车一般持续的上涨。为了逃避高压力的房租，在伦敦泰晤士河畔居然出现了以船为家的人。一些年轻人呢，干脆买一条船就住在船上。当然，这样的生活也很难持续，因为毕竟住船上和住房子里的感觉、生活的服务配套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最近呢，在英国伦敦，从2017年以来，伦敦的房价整体来看呢，是稳中有略降。比如在2017年，伦敦房价整体下跌幅度呢，大约是 0.2%。尽管房价在往下走的这样一个趋势，但是因为过去呢已经涨得太多了，所以对于大量的伦敦年轻人来说，在这儿有一套房子是一个遥远的梦想。 对于普通工薪阶层家庭的孩子来说呢，留在伦敦意味着你可能要忍受多年的没有房子的生活。所以就有大学毕业生打趣地说呢，难道我们只能嫁个银行家吗？才能够留在伦敦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最新数字显示，在2017年有50万人离开了伦敦，理由就是房子太贵，不可预期。好了，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2018年即将毕业的英国伦敦大学生们，他们的就业选择是怎样的，房价对于他们未来的择业有着怎样的影响呢？来听报道。 在伦敦经济学院，各个专业院系的学生们正在努力学习。当谈到毕业后的工作和生活，学生们却大都忧心忡忡，担心自己没有经济实力在伦敦立足。 The most expensive city to live in. If I can't get a job immediately, then I wouldn't be able to afford to live. I know that if I ever, for instance, wanted to settle down in London or buy a property, then I need to marry a banker. 高昂的租金是大家担忧的主要因素之一。根据伦敦市长办公室的数据，伦敦市中心大部分地区的租房的平均月租金超过2890美元，约合18500元人民币。根据市长办公室一位发言人的说法，伦敦有望实现在2022年前交付116000套经济适用住房的目标。但尽管这样，不少人仍然选择逃离这个城市。记者席亚拉和她的丈夫曾经住在伦敦市中心的一所公寓里，但五年前，这对夫妇决定投资一艘船屋，并搬出这座城市。 I think having that space, we've got a toddler, and having a garden with our mooring is amazing. And you wouldn't really get that in London. It's so hard to find land, you know, let alone a house with a good sized garden. If we don't attract young people into London, then quite simply, we won't have the talent necessary to drive our economy forward. So from a Londoner perspective, we need to keep attracting those young people. 而身处伦敦的企业也正在采取措施，为员工提供更多福利。例如德勤和毕马威正在为新入职的毕业学生提供价格合理的住宿场所。 I think we need to take a holistic view around how businesses generally update their benefit packages around housing, around transport to attract the brightest and the best.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伊拉克。伊拉克的第二大城市摩苏尔，在2014年被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领导人巴格达迪宣布建国之后呢，摩苏尔就成为了他们在伊拉克的大本营。伊拉克政府军收复摩苏尔的军事行动从实施到完成耗费了近一年的时间，是原计划的四倍多。一直到2017年的7月，伊拉克总理阿巴迪才宣布摩苏尔全境解放。持续不断的战乱造成摩苏尔数千人死亡，100多万人流离失所。摩苏尔在被伊斯兰国占领期间呢，城市的道路、建筑、文化古迹损毁严重。现在被收复之后，伊拉克政府面临着一个更加艰难的重建过程。今年5月，伊拉克政府就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阿联酋政府签订协议，将重建被伊斯兰国炸毁的摩苏尔努里清真寺。此外呢，摩苏尔可以说是一片废墟，百废待兴。好了，下面我们就随联合国听台记者张丽一起去了解摩苏尔未来的重建之路。 去年12月9日，伊拉克取得了打击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历史性胜利。三年多的战火已将伊拉克摧毁殆尽，其重建的规模难以估量。联合国数据显示，2014年以来，3万多伊拉克平民在战火中丧生，超过300万平民流离失所，约1100万平民需要人道援助。据估计，完成伊拉克重建需要近900亿美元。同时，根据国际反恐联盟的消息，仍有不到3000名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残存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主要活跃在伊叙两国边境地带。在收复行动中，被长期围困的摩苏尔经历了被视作是自二战以来最大的城市战斗。摩苏尔被古老的底格里斯河一分为二，西部老城区人口和住宅十分密集，在解放之后仍残留了大量的爆炸性物质，为伊拉克民众回返家园和人道援助准入造成障碍。因此，联合国地雷行动服务处作为开路先锋，率先进入这一地区。其高级项目经理佩尔说，他们在摩苏尔消除残留爆炸性物质的过程可谓是步步惊心。 我们的工作是为摩苏尔西部的老城区提供准入，包括调查和清除爆炸的风险。我们发现，基本上在每条街道、每条巷子里、每一座房子和每一个主要基础设施内都存在爆炸风险。我们的任务是支持伊拉克政府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确定的加强稳定这一首要的工作。在此过程中，我们对重要的基础设施进行了检查和清理，让人们得以安全和有尊严地回返，并可以使用学校、医院、水处理厂、发电厂等基础设施。我们开展了一项叫做高风险搜索的行动，让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对基础设施的爆炸性风险进行视觉和手动的搜索，让其更加安全并清除爆炸物质。同时，据估计，摩苏尔西部的楼房大量倒塌，导致那里至少有760万吨残垣断壁。很明显，在这样的环境下开展工作是非常困难的。 自2016年10月开始的军事行动持续了9个多月，导致摩苏尔近100万人流离失所。目前，摩苏尔东部正在逐步恢复生机，而返回西部的人仍寥寥无几。 Eastern Mosul is quite lively, actually. People have returned. 实际上，人们已经返回摩苏尔东部，那里相当活跃，商店已经开放，人们在那里生活。但在西部，仍然很少有人返回那里，很少有商店开放。有些人会回来修复自己的住宅，寻找财物。我们在他们回去之前会对其进行教育，以保证他们回去之后的安全，这是很重要的。我们通过风险教育的活动和提供相关信息，告诉人们爆炸性风险可能会以什么方式发生，因为这些爆炸性物质已经不像10年前或5年前甚至几年前看上去像一个炸弹一样，它们现在很不一样，可能看上去是一个炉子，但其中装有简易爆炸装置。因此，向人们提供这些信息并提供报告风险的机制是非常重要的。 在消除安全隐患并重建基础设施的同时，修复文化遗产以促进民族和解和文化融合也至关重要。自摩苏尔2014年6月被伊犁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占据之后，许多历史遗产都遭到了大规模的破坏，尤其是标志性的阿努里大清真寺及其著名的45米高的阿德哈巴尖塔，这两处遗产已有840多年的历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中心阿拉伯国家谷负责人纳达表示，教科文组织已在今年2月提出了重振摩苏尔计划，着重重建摩苏尔被毁和受损的文化遗产。 这一计划获得了伊拉克总理和联合国秘书长的支持，他的目标是在伊拉克的重建计划中纳入人性的维度。教科文组织提出，通过文化和教育方面的举措和活动，来融入在人性方面的重建。文化活动包括重建文化遗产、重建老城区、恢复被破坏的古迹。另一方面，从专业层面为伊拉克的教育和机构方案做出贡献。 教科文组织的这一项目是联合国伊拉克重建计划的一部分，并与伊拉克政府充分合作。教科文组织的倡议旨在通过教育和文化的力量，重振摩苏尔以及更广泛地区的和平共处精神，增强其社会凝聚力。 摩苏尔城长期以来一直是伊拉克文化多样性的象征，在这个城市，各个民族和宗教社区共同生活在一起，产生了非常精致的文化，并在整个历史中出现了重要的科学发现。这个城市蕴含着非常珍贵的文化遗产，比如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遗迹。摩苏尔所在的尼尼微省是全球文化遗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见证着人类的文明，比如尼尼微考古遗址、亚述古城遗址、古城哈特拉等。从联合国的角度来看，重要的是恢复各民族和平共处的精神，在今天仍保持不同历史背景和社区的文化互动和多样性。我们相信，通过重建过去，我们将能长久地传递这种和平互动的信息。 纳达表示，教科文组织还将开展促进和解的教育课程，只有实现伊拉克不同教派、不同民族间的和解，才能从根本上清除极端组织生存的土壤。

you, oh you into me, but nothing, just cold empty streets. I never thought I would see your face again. Just like that, I saw you walking in the doors of my show. Sat down in the front row. I know what people say, don't get carried away. Oh, no. Say, boy, you got your whole life ahead of you, but what am I supposed to do? Then you passed by like a shooting star. I started falling for you without a warning. As sly as a fox, as strong as an ox, as fast as a hare, as brave as a bear, as free as a bird, as neat as a word, as quiet as a mouse, as big as a house. Sharp as a tooth, as deep as a bite, as dark as the night, as sweet as a song, as right as a wrong, as long as a road, as ugly as a toad, as pretty as a picture hanging from a fixture, strong like a family, strong as I wanna be, bright as day, as light as a plane, as hard as nails, as grand as a whale. Fun, as cool as a tree, as scary as the sea, as hot as fire, cold as ice, sweet as sugar and everything nice. As old as time, as straight as a line, as royal as a queen, as buzzed as a bee, as stealth as a tiger, smooth as a glider, pure as a melody, pure as I wanna be. Doesn't want the company. But there's something in the air. They share a look in silence, and everything is understood. Susie grabs a man and puts a grip on his hand as the rain puts a tear in his eye. She says, don't let go, never give up, it's such a wonderful life. Into the limousine. Susie knows the baby was a family man, but the world has got him down on his knee. So she throws him at the wall, and kisses burn like fire, and suddenly he starts to believe. He takes her in his arms, and he doesn't know why, but he thinks that he begins to see. She says, don't let go, such a wonderful life. Don't let go, never give up, it's such a wonderful life. And don't let go, never give up, it's such a wonderful life. And don't let go, never give up, it's such a wonderful life. the fact. I sing the national anthem while I'm standing over your body, hold you like a python. And you can't keep your hands off me or your pants off. See what you've done to me, Kimmy Chevron. You said to be cool, but I'm already coolest. I said to get real, don't you know who you're dealing with? And do you think you're buying me lots of diamonds? So put on mascara and your party dress. I'm your national anthem, boy, put your hands up. Give me a standing ovation. Boy, you have landed, babe, in the land of sweetness and angel, Queen of Saigon.

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陶渊明，字元亮，又名潜，是我国伟大的诗人、词赋家。他是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也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那么我们今天聊的主题呢，却不是陶渊明，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呢，中国古代文化和陶渊明如何改变了一位美国人的生活。好，那么了解故事的详情，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一位75岁的美国老人和一位生活在1600多年前的隐居诗人，他们之间产生了一段交集，并开启了一段难以置信的文学情缘。好，这是我们今天要翻译的第一句话。首先呢，我们了解到了一位美国老人哈，他的年龄呢已经达到了75岁了。看看这句话的翻译， A 75-year-old American man， 75岁的一位美国老人， and reclusive Chinese poet， 提到了一位叫做隐居的诗人。前面这个隐居呢叫 reclusive， 它的拼写是 reclusive、啊、reclusive， 它往往的是远离我们这个喧嚣的都市哈，过着特别安静的一个田园的生活。那么用这个单词呢 reclusive 来形容哈。 A Chinese poet， 这个诗人这个词呢我们讲过哈， P-O-E-T， 那么这个诗呢是 poem， P-O-E-M， 那么这个诗人是 poet， P-O-E-T。那么我们说诗情画意呢叫什么？ poetic。 poet 这个诗人后面呢叫个 ic， 变成有诗情画意般的一个景象啊。那么这位诗人啊，他生活在1600多年前， who lived 1600 years ago have come together， 他们呢来到一起了，这是英文的一个直接的翻译了。但是翻译成中文呢，他们之间产生了一段交集哈， come together in an unlikely literary romance， 用一种我们看起来难以理解的不太可能的一个文学的浪漫的一段故事哈，用了一个 romance， R-O-M-A-N-C 哈，文学的浪漫的表示说，那么这位美国老人呢深深的喜欢上了，或者说呢爱上了这位古代诗人的，其实呢是他的诗哈。所以说呢我们用这个 romance 这个词啊替换这个 love 这个词哈。所以说呢整个这个英文和中文之间呢翻译呢还是挺好玩的哈， literary romance 翻译成中文呢叫文学的情缘。好，那么在近期访问中国期间呢，致力于中国文化的翻译家和作家，他的名字叫比尔波特哈，向中国读者介绍了他的新书《心灵的天堂》。 On a visit to China， 好，那么这位美国老人的名字叫做比尔波特哈，叫 Bill Porter 啊， Bill Porter， 他的职业呢是一个 translator 哈，是一位翻译家 and a writer 啊，同时呢也是一位作家， who has dedicated himself to Chinese culture， 把自己的一生完完全全的致力于中国文化这个方面，用的这个动词是 dedicate somebody to something 啊，这个单词给大家拼一下， D-E-D-I-C-A-T-E， dedicate something to something 啊，比如说一个人把自己的精力时间投入到某一个领域里面，用这个词 dedicate your timeyour energy 或 your body and your soul to something， 而这里面呢是用了 dedicate himself， 把自己完完全全的投入到某一个方面哈。他这里面用的是 Chinese culture， introduce to the Chinese reader his new book 啊，向中国的读者呢介绍了他的新书，叫做《心灵的天堂》， Paradise of the Mind， 这个 Paradise P-A-R-A-D-I-S-E 哈，天堂的意思， of the Mind 这本书它的内容是什么呢？好，我们接下来了解一下哈。这本书记录了去年 Porter 在中国东部旅行的这个经历。那么在此期间呢，他拜访了他最喜欢的诗人陶渊明和苏东坡所走过的这些地方。好，那么看看这句话的翻译。 The book records a tour， 记载了，记下来了，用这个 record， 不能用这个 record， record 是一个动词， record 是一个名词啊，表示记载记录哈，而这个 record 是记下来，它是一个动词。 A tour Porter made last year of Eastern China 啊，在中国的东部哈，旅行的时候呢记下来的游记哈， Dearingwhich he traced the footstep of his favorite poet 陶渊明 and another Asian poet 苏东坡。这里面有个词组啊，给大家挑出来，叫 trace the footstep。 这个 footstep 表示一个人的脚印儿啊，这个 footstep。 那么 trace T-R-A-C-E 呢，表示说顺着一个人的脚印呢去前行，这里面转译一下呢，沿着一个人走过的路呢又走了一遍哈，叫 trace the footstep of his favorite poet陶渊明，另外一个叫苏东坡。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看波特是如何理解陶渊明呢？作为一个诗人哈，他说呢他非常喜欢陶渊明，作为一个人来讲呢他更加喜欢陶渊明。陶渊明所提倡的田园生活方式呢是他一生追求的一个目标。 I love him as a poet 啊，作为一个诗人我非常喜欢他， But I like him more as a person， 但是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一个人我更加喜欢他。 I like him more as a person， 这里面用的是 person， said Porter。 The idyllic lifestyle， 这里面讲到了一个词叫 idyllic， 田园般的生活方式。这个单词的拼写是 I-D-Y-L-L-I-C I-D-Y-L-L-I-C idyllic lifestyle， 陶渊明所代表这种田园般的生活方式哈。 Advocated by Tao is what he has been pursuing 啊，他一直在追求的这么一个目标。 pursue 这个词 P-U-R-S-U-E， 一直在不停的在追求，叫 has been pursuing for his whole life 啊，一生不停的在追求。那么在过去的30年里啊，波特已经翻译了1600多首中国的诗歌，并记录了他过去30年间在中国的经历。 Porter has translated over 1600 Chinese poems， 1600首中国的这个诗歌。 And written a series of books 啊，写了一系列的书， a series of booksAbout his pilgrimage， 这里面提到了一个词叫 pilgrimage， 表示一个人的旅行。这个词啊比较复杂哈，它的拼写是 P-I-L-G-R-I-M-A-G pilgrimage， 它还可以指一个人哈对这个寺庙的一个朝拜啊，用的 pilgrimage。 那么同时啊也可以指呢一个人去拜访一个名人哈，去他的这个故乡啊，他的故里，那么一个旅游，那么会用这个词。那么这里面呢提到了这 pilgrimage in China， 表示说呢他的中国之旅哈， the pilgrimage in China， 所以说也可以用这个 travel 和 trip 这个词来替代。但是呢如果用 travel 和 trip 来替代的话呢，他的这个感觉啊不如这个 pilgrimage更好一些。 In China over the past 30 years 啊，过去30年间啊，他在中国的这个旅行的这个经历呢他都一点一滴的记了下来。他在中国最出名的这本书呢叫做《空谷幽兰》，这本书讲述了他在中国山区寻找隐士的故事。自2009年出版以来啊，这本书的中文版本已经卖出了20多万册。 He's the best knownIn China for his signature work, The Road to Heaven， 他最有名的一本书哈， Best known 是他的一本叫 signature work， 是一个标志性的一本书哈，叫 signature。 这个词啊 signature 原来呢是指一个人的签名，但是呢如果说一个人做一个作家他有他的 signature work， 表示他最代表的哈，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那么对于一个餐厅来讲，它有一个 signature dish， 那么是指这个餐厅的一个招牌菜。因此呢这个词 signature 它不能简简单单的只能翻译成这个签名了，还有其他的意思，希望同学们在看到的时候呢加以小心了。后面这个书的名字啊 中文和英文啊，感觉到有很大的差异哈。英文呢叫做 Road to Heaven， 通往天朝的路。这个 Heaven 这里面呢，应该翻译成天朝哈 ，The Road to Heaven。但是呢，中文呢却用的是空谷幽兰哈，特别美的一个名字哈，空谷幽兰。那么这本书讲述了哈一个寻找隐士的故事 ，A book about his time in China's mountains， 在中国的山区 ，looking for a hermit。隐士这个词 ,H-E-R-M-I-T, 隐士 ,Hermit。我们知道这个隐士啊一般都躲在山里面哈，所以说呢一般在大街上呢看不到隐士，那么隐士呢也不应该在大街上溜达哈，因此呢只能在山里面去找这些 Hermit。Since it was published in 2009,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book has sold over 200,000 copies. 中文版的这本书呢已经卖了20多万册了。这个版用的是 version, V-E-R-S-I-O-N。这里面表示一个东西的版本哈 ,version。有的时候呢我们说一个系统呢它有一个新的版本，比如说 2.1, 2.2 哈，那么用的2.2 version。那么讲故事呢，不同人有不同的一个讲解的方式。那么因此我们会用这个 version 来翻译，比如说 different person have a different version of the story 啊，每一个人对这个故事呢都有不同的一个理解，不同的讲述。由于多年来他在翻译中国诗歌方面的努力啊，他于今年二月份被美国艺术与文学学院授予了翻译奖啊，对他的工作的一个认可。For his years of efforts in translating Chinese poem, 哎，他所做出的一个 efforts, E-F-F-O-R-T-S, 努力的一个复数哈，多年来的这个付出，多年来的这个努力啊， he was awarded, 啊，被赋予了，这里面 A-W-A-R-D 表示说颁发一个奖励啊，是一个动词 be awarded, a prize for translations, 翻译奖 by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Letters in February, 啊，两个方面，一个艺术与文学方面呢获得了一个奖项。那么对他来讲啊，中国文化就像一个宝库，我想和人们分享我所发现的宝藏啊，所以说呢他认为中国的文化是特别有价值的，因此呢他想跟很多人来进行分享中国文化的精髓。 Chinese culture is like a treasure chest, 哎，这里面这个宝库啊，用那个 treasure chest, 像一个装满宝物的这么一个箱子哈 ,C-H-E-S-T, treasure chest, 前面是宝物或宝藏的意思，后面这个 chest, 装宝藏的这么一个东西哈，叫做 treasure chest. And I want to share with people the treasure I have discovered, 啊，我把我所发现的这个宝藏啊跟其他人共同来分享。那么在1972年的时候呢，当时他还是一名博士生哈，正在读博士学位。他在纽约的唐人街遇到了一位中国的僧人，并了解到了佛教的这个叫明思以及呢佛教的经文，这是他和中国文化产生这个交集的一个历史背景啊。在1972年 In 1972 when he was a doctoral student, 哎 ,doctoral student, 我们学过 doctor, 有医生同时呢还有博士的意思啊，这里面把这个 doctor 后面加个 al, 表示读博士的一个学生， he ran into a Chinese monk, run in 表示偶遇的意思啊，这个 run, a Chinese monk in New York,Chinatown, and was introduced to meditation and the Buddhist scripture. 同时了解到呢，在佛教里面的这种我们叫做冥思哈，自己能够静静的坐下来进行思考哈，叫做 meditation, M-E-D-I-T-A-T-I-O-N, meditation, 以及呢佛教的经文 Buddhist scripture. 这里面这个经文呢叫做 scripture, S-C-R-I-P-T-U-R-E, scripture, 啊，经文。他突然觉得呢这正是他想要的生活方式，做一个佛教徒，他说道。于是呢他退了学来到了台湾，躲在深山的寺庙里。起初啊他只是被佛教所吸引，后来他发现自己被中国的诗歌和哲学的美深深的吸引住了。 I felt that was exactly lifestyle I want to have, 正是我想要的这么一个 lifestyle. Be a Buddhistpractitioner, 啊，这个 Buddhist 后面加一个 practitioner, 是一个佛教的一个信徒。这个 practitioner 翻译成中文呢是什么？实践者啊 ,practice, 啊 ,practice, 我们学过这个 practice, 是锻炼实践，而这个 practitioner 呢表示说一个从业人员，一个实践者啊，这个 Buddhist practitioner, 成为了一个佛教的一个信徒哈 Sect Potter. So he quit school and moved to Taiwan, hiding in temple tucked away deep in the mountains. 在这个深山里面的一个寺庙哈，用一个 tucked away 哈，表示说深深的埋藏在深山里面的一个寺庙哈，这个用的词叫 tucked away.T-U-C-K 这个词啊 T-U-C-K 呢它往往是指呢藏到什么里面比如说我们在穿衬衫的时候呢往往会把我们的衬衫塞到这个裤子里面哈 Tuck the shirt into the pants At first he was attracted only by Buddhism But later on he found himself lost in the beauty 哈沉迷于哈这个美丽当中 The beauty of Chinese poetry and philosophy 被中国诗歌和哲学的美深深的所吸引哈，用这个 lost in the beauty 哈，这个美丽 of Chinese poetry 啊，中国的诗和呢 philosophy 这个哲学 p h i l o s o p h y 哈，哲学 philosophy。好，那么接下来 Peter 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A 75-year-old American man and reclusive Chinese poet who lived 1,600 years ago have come together in unlikely literary romance. On a visit to China, Bill Potter, a translator and writer who has dedicated himself to Chinese culture, introduced to the Chinese reader his new book, Paradise of the Mind.The book records a tour Potter made last year of eastern China, during which he traced the footsteps of his favorite poet, Tao Yuanming, and another Asian poet, Su Dongpo. I love him as a poet, but I like him more as a person, said Potter. The idyllic lifestyle advocated by Tao is what he's been pursuing for his whole life.Potter has translated over 1,600 Chinese poems and written a series of books about his pilgrimage in China over the past 30 years. He is best known in China for his signature work, The Road to Heaven, a book about his time in China's mountains looking for hermits. Since it was published in 2009,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book has sold over 200,000 copies.For his years of efforts in translating Chinese poems, he was awarded the prize for translation by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Letters in February. Chinese culture is like a treasure chest. I want to share with people the treasure I have discovered, he said. In 1972, when he was a doctoral student, he ran into a Chinese monk in New York, Chinatown, and was introduced to meditation and Buddhist scripture. I felt that was exactly the lifestyle I want to have,be a Buddhist practitioner, said Potter. So he quit school and moved to Taiwan, hiding in temples tucked away deep in the mountains. At first, he was attracted only by Buddhism, but later on, he found himself lost in the beauty of Chinese poetry and philosophy. 那么下一个板块是我们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 Nancy 是一个优秀的拼写者，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Everyone,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My name is Hannah. If we're ready then, 3, 2, 1. The title of today's story is Fancy Nancy Splendid.